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是杏仁，这是南京，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之前的节目主题，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咱们继续往下看三字经里啊，六个一组介绍的一些常识性的内容。上一期节目咱们说的稻粱菽、麦黍、稷，这是六种农作物植物。下边呢介绍了六种动物，也都是和我们人的生活呀息息相关的。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马牛羊鸡犬这都没问题，好理解啊，就是最后这一个豕啊，这个是书面用语，我们生活当中不这么叫这种动物。其实呢大家非常熟悉，就是猪啊，这个字呢就是家庭的家，去掉上面那个宝盖啊，下面这个字单独念豕，这是书面语表示猪这种动物。这六种动物啊，其实不仅是咱们中国，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啊。这是我们人类在几千年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已经驯化了的几种动物。而这种驯化啊，绝不仅仅是说我们捕捉一个野生的个体，说让它这个跟人亲了就算是驯化成功了，没有啊。这个驯化指的是真实的从基因上，这几个物种已经和它们原始的时候啊，在这个野生环境下成长的那种动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才是我们人类啊驯化成功的动物啊。我们今天其实自然环境里面也有野马，野马和我们今天啊，你说比赛用的这个赛马，部队里的战马，还是农业生产，或者咱们平时说你去赶个马车什么的，哎，这些马从基因上已经不一样了。牛也是一样，咱们黄牛啊、奶牛啊，这个和野牛已经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了。鸡也是一样啊，这个我们到现在啊，这个有些地方还有那是保护动物啊，叫做原鸡。那和我们今天家养的鸡它也是两个物种。狗更不用说了，这是从狼啊驯化过来的。猪也是一样，野猪和我们家里面饲养的这个猪它也是完全不同的物种。这些都是我们的先民在几千甚至上万年的时间里啊，一点一点的驯化而形成的。这些动物呢已经可以和我们人类的这个生活啊某种程度上是和谐共处，甚至于有的动物那可以成为我们家庭成员的一部分啊。今天很多饲养宠物的朋友，包括咱们刚才提到为什么这个家字去了宝盖下面是一个豕，这个猪的这个书面用语啊，在古人看来这就是你家里头必须得有的一个财产，呵呵，你得养了这些动物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所以说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饲养的饲。我们的曲艺作品当中啊，讲各种动物的其实数量真的是不少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我们的作品当中都曾经提过。咱们这么着，今天呢就欣赏几段啊跟三字经里提到的这六畜六种动物有关的曲艺作品。我们先来欣赏北京的王千祥先生和李增瑞先生表演的一段相声《驯马专家》。 乌鸦， 乌鸦， 乌鸦呀，我可找到你了，索马里同志啊！哎， 他怎么把我弄到非洲去了？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不不不，你先等会儿吧。啊，你搞错了吧？ 啊， 我叫李增瑞。 啊，不会的，不会的， 啊， 不是我把你搞错了，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哎，这是。我自己乱了套了。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啊，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学过呀。 啊，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什么企业？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哎， 哪有这么一企业？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哎呀，那就更对了，索马里同志，你一定要帮帮我。 你怎么老叫我索马里呀？ 啊，没错啊。 没错， 我问问你，你住在什么地方？ 索家庄。 职业？ 养马。 贵姓？ 李。 索马里。 哎，您听吧，他把我给浓缩了。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是个驯马专家。 什么？您还是位专家？ 是的，是的。 那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啊，我再跟你讲得明白一点吧。 好，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跑遍了全国各地都没有找到理想的。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哎呀，那可太巧了 啊， 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是吗？ 哎，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哎，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哎，看见没有？ 啊， 这是一匹乌骓马。 乌骓马，我晓得，我晓得。 是吗？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哎，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马上自杀的？ 哎，啊，对，他还挺内行。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啊。 你好好瞧瞧。 看一看。 你这儿找什么呢？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连脑袋都找不着 啊。啊，哦，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对了，你把眼睛落家了。 啊，不是的，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哦，您看吧，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是吗？ 态度是蛮认真的。 哦，这么一说你还挺负责任。 是的，是的，是的。 那你好好看看。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啊。我， 你看怎么样？ 哎呀，你这个马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很好的啊。 嗯， 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 哪点？ 奔头窝过眼。 哎，这不是头窝过眼。 是的，是的。 那怕什么呢？ 哎，我们要求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了。 哟，那你看怎么就能统一了？ 哦，我和你讲啊， 啊， 这个千里马呀，不但要跑得快，而且长得还要漂亮。 还要漂亮？ 是的。 我看你这是求全责备啊。 我不能这个降低标准，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噜巴兔，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呀。这专家还是碎嘴子啊。 老索同志，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啊，这匹马不行， 差一点，差一点。 哎，那好，咱们换一匹啊。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你。 哎，你看见没有 啊？ 这是一匹黄骠马。 黄， 你看这黄色多漂亮。 嗯， 啊， 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那为什么呀？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哦。 嗨，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 啊，对呀，啊，黄色的鹿和象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这，他这是两码事，我这就是一匹黄骠马。 黄骠，哦，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骠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这个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的那种黄骠马？ 对，就是这种马。 好的，好的，我好好看一看。 你好好瞧瞧。 我好好，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哎，这是。男马女马 啊， 应当说儿马克马，啊，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啊，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 哎，这，没你这么尊重的，你这不像话。 啊，好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还是母马？ 那还用问呢？ 啊， 千里马全是公马，没有母马呀。 嗯，时代不同了，公母都一样嘛。 呀，啊。哎呀，这话可有新意呀，啊！ 那你好好看看、啊、这就是一匹公马。 公马？ 哎， 啊，错了，母马。 母马？ 可母马嘛， 绝对是公马。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梳一条大辫子？ 哎，这啊，他那是辫子 啊， 那是尾巴呀。 尾巴？哦，对了，马是有尾巴的。 哎，这多新鲜的！ 哎、啊，这个马跑得怎么样？ 哎。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哎、 能不能让他跑起来，我看一看。 可以啊， 啊， 哎，你看没有啊，你看这速度够多快。 哎呀，这个马我不能要、 啊、怎么？ 这个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哎，这马还有骄傲情绪、哎、 你看他跑的时候 啊老翘尾巴。 哎，这翘尾巴？ 是的。 不，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哎，我和你讲啊， 啊，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 嗯、 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哎，夹起来的？那是夹尾巴狗啊。 哎，你看这匹马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啊、我和你讲啊，这种骄傲情绪的马呀，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一参加比赛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那为什么呀？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马进步，骄傲使马落后。 那说的是人。 哎，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和你讲啊，这种马呀、啊、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哟，那让他干嘛去？ 拉粪车。 拉粪车？ 哎，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我这可是千里马、 啊、我要严格把关，这种骄傲情绪的马，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这匹马又不行啊？啊， 老索同志，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好，这可是最后一匹了、啊、 最后一匹。 哎， 好了好了，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了。最后一匹、 哎、你看没有 啊？ 这是一匹赤兔马。 什么马？ 赤兔马。 赤兔马？ 哎， 品种不纯呢、啊。 怎么？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 啊， 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我晓得我晓得，这种马最早是不是吕布骑的那种马？ 哎，这种马性情暴烈，奔驰如飞、嗯、这种马百里挑一。 不要讲了。 怎么了？ 这种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哎，千里马全是烈马呀。 我和你讲啊，这个千里马呀、 嗯、 首先应当听话。 听话？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这位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我和你讲啊，这个好马呀、 嗯、 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是的，这样的马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您看吧，我这匹赤兔马也完了。 啊，你不用着急啊、 嗯、 可以挽救。 挽救？ 我可以训练它。 对，那你是驯马专家。 是的是的。哦，我和你讲啊、 嗯、 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 白龙马？ 懂不懂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啊。对了，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呀、啊、 嗯， 经过我的训练，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细讲起来这里面还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 嗯、 可能你不一定听得明白。 那怎么办？ 这个样子好不好？ 嗯，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好、嗯、那么从现在开始、 嗯、 我就训你。 哎，我这怎么回事？ 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我是那代用品， 好不好？ 行，我豁出去了。 好好，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啊。 好， 我这个训你啊、 哎、 是由 你这是什么东西？这个 啊，这个 啊， 这个是驯马器。 驯马器 啊？音乐家叫它指挥棒。 嗯， 啊，这个上面是带电的。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通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麻筋，捅得你的麻筋使你有那么一种啊麻酥酥、疼不及、酸溜溜、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这感觉好受不了啊！哎、 我这是为你好， 还为我好、啊哎。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将来参加比赛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是这么回事、哎？那现在就开始 啊！我跟你讲一下注意事项、啊、 还有什么事 啊？你要绝对的服从我 哦， 要听从我的指挥。 行， 好，面向我站好了，现在开始啊，听从口令。 好， 趴下。 不趴下。 怎么不怕？ 不行，这个这不行。 不是讲好了吗？你要听从我的口令，要服从我。 我这马它是带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 不是，那练什么呀？ 练什么呀？咱们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都好。 啊，好 吧， 就按照你这个意思、啊。注意，面向我站好了啊。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嘿，哎，这怎么回事？ 你转错了， 我是向左转呐。 你那是向右转， 我这边是左呀。 我这边才是左呢。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你要以我为准吗？哎。 以你为准， 是的，他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你这叫什么事儿 啊？你怎么一点都不讲道理？ 我倒不讲理了，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坐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得不懂的？ 我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你要以我为准。 那好，咱们重来。 好，站好了，面向我，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您说这多别扭啊！ 向后转，你怎么跑我后面去了？ 不是以你为准吗？ 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好好好，下面训练下一个科目。 什么呀？ 拉磨。 哎，拉磨。 哎， 好，当驴使唤呐。 这个是我发明的拉磨训练法呀。 拉磨训练法， 是的，主要是为了磨练你的性格啊。这就是磨盘，现在你就开始拉磨。 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我这是为你好啊。 为我好、 我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听不到，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好了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啊，下面请你拉磨。 那这事儿我有意见、 有意见你可以保留嘛，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磨。 不拉。 拉磨。 就不拉。 就拉不拉。 不拉。 不拉。我可要电你了。 电也不拉。 好，我和你讲啊，现在的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 不拉就加压呀！ 啊，你早说拉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啊，注意节奏啊，要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啊，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 哎！怎么回事？我不拉磨了吗？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脸上还要笑一点。 这我笑得出来吗？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乐，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不是，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乐一点，乐一点，乐好的好的好的，保持住了啊，这个脸上就这个样子啊。 注意底下的步子要小一点啊！预备，开始！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呛呛个起，呛起！要来回拉，用力气，老实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啪！哎，你这是巧克力吗？ 哎呦，卫生球！哎啊！ 卫生球啊， 这个巧克力在这里了、 哎、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了、哎、 这就是我的驯马方法、哦、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嗯、 这方法不怎么样， 经过我的训练呢、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呢，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哎，我这个不对啊，它不是白龙马吗？啊，怎么成了大灰马了？ 是、啊、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哎， 都变了色儿了 啊！我这个马变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呀， 是吗？啊， 往那里一站的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它怎么着？ 啊，你看这匹马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哎，这个尾巴呢老是夹夹着，哎，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哦，啊，这是不同凡响啊！ 它怎么叫？ 你听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嗯， 真成了老绵羊了。 最大的特点呢、啊、我是个马通了人性了。 是吗？ 啊，我一进这个马棚啊，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这是什么意思？ 请您多多关照。 还挺客气。 我往马旁边一站，嗯，这个马呀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 马拍马屁呀、啊、 我跟你讲、嗯、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嗯、我带着他参加了一次赛马大会。 参加比赛？ 哇、哦，那天人山人海啊、哦、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哦、我一看这些个马呀，这次冠军我的了。 什么叫你的了、哎、 这些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全没看上。 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哦、我可生气了，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嗯、你再看我这匹马呀，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冲上去了。 啊，呛呛个气，呛 又拉上破了。 王千祥先生和李增瑞先生表演的一段驯马专家借驯马说的其实是人的事儿。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和马牛羊鸡犬豕这六种家畜有关的相声作品。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把命 感觉还存在我心房。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把明天变晴朗，谁把微风吹得如此贴心自然，眼泪能风干，谁把忧愁释放，谁把寂寞关上，把昨天都遗忘，谁把节奏变得如此自然婉转，心变得简单，我愿意陪伴我的笑容，虽然灿烂的路上拥抱需要点温暖，我愿意就算遇到失望和沮丧，请你心中轻轻想，谁的心 北京时间一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 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旧小船，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咱们继续啊，一起来分享和《三字经》里面介绍的人所饲养的六种家畜马牛羊鸡犬豕有关的相声作品。上一时段啊，咱们听着驯马专家，这作品当中这主人公对马可不怎么样，他并不真的爱马，所以呢，这么好的名贵的这些马的品种到他手里大材小用，而且生生的把人家那么有才华有能力的这些马最后让他训的呀只会扭秧歌了。所幸啊，不是所有人都像这位驯马专家一样，我们历史上无论是正史也好，还是很多的演义小说也好，都记载了不少英雄人物啊和马之间的故事。人和马，特别是战将和马之间，那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战场上啊，两个人是互相倚重的战友，生活中呢，两个人是好伙伴，那就真的呀和自己的亲人是一样的。别说虐待自己的马了，让自己的马受点委屈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不过再大的英雄啊，也有落难的时候，时境所困呢，有时候不得已要和自己的马呀分开。这就引出了下边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这段相声作品《秦琼卖马》，由侯宝林先生、高凤山先生和刘宝瑞先生三位相声前辈名家联袂表演。 拐李先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进来长生酒，巷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说不说， 哎， 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抬大大抬抬，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你瞧，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不死啊，是事才不散。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啊，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的了，就病得这样 啊，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俩六一要眼猴啊。 好嘛，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等他两日。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就等他一年。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你就等他一辈子。 像话， 这倒奇迹。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涕也扇了，大眼犄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你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什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是啊， 店主公 怎么样？还乐呢？ 还乐呢？ 你就发了老财了。 你先等一等。 哎呀呀呀，瞧这相，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他说我发了财了。 啊，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的。 不知道。 哎呀，我得想想。 想吧。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进的。 怎么样？ 炉套里头，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他不许是擀面杖， 害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你二爷卖上大大的棺木一口， 嗯， 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是是是，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 嗯， 你要头戴马冠。 好笑吗？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嘿，还有吉星画啊。嘿， 哎， 只要我发财， 身穿重孝。 行啊，发财。 腰骑马鞭子。 只要我发财， 受那苦伤吧。 嗯， 摔老盆子。 嚯，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秦琼秦氏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份子？ 嗯， 老吧老吧，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不像啊！ 那是不像，这好嘛？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你又干嘛扒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给你，呀哈！哎 哎，得， 我这火龙鸡要翻板啊！这个 好嘛？ 二爷， 秦琼会点穴， 这下还真干了。 嗯，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哎，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 是啊，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么？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便宜你了。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 好嘛，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李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哎， 人皮与你 没羞没臊。 得，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住我的店船上。慢点。 店主东不要先叫。 嗯， 我有词汇。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商议商议。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啊，店主东， 嗯，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店钱也就是了。 行了，您就您这匹马呀、 啊？嗯，哪儿啊？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有道是活埋于世家店之东、 啊。二爷。 天马 卡得，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这还要唱啊？ 康得得得得康得得康，大起来康，嘎里嘎隆。 儿冷不冷？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天之冬，二爷带过了，冷不冷得冷不冷，黄表。 你别叫好啊， 啷儿啷， 唱的还不错。 啷儿啷，啷儿啷当，你哪儿等一等？ 哎、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有等秦时报，冷不冷不冷不冷，两轮雨， 这是怎么说的这是？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嘎里嘎啷当，嘎啷嘎里嘎啷，你还得等一等。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提起了此马，再等一会儿就得行， 我也不等这么多字。 哎，头大，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里嘎啷， 你就甭说话。 你慢慢等， 我还慢慢等呢。 兵不问他，黄大人，当个里个隆地咚，乡村雨杂早不息，困自在，当个里个隆地咚，天堂下擒下了典范前，无奈何之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您不卖了，牵去了吧。 还没完呢， 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 得完了， 走，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来扛来姐扛。 好杰生了在江湖下，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忙，无人知道富豪家，将身来在大街前。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 起来，扛。啊，这怎么了？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 嘿，这俩这忙的， 扛起来，都抬起来，都扛起来 吧。啊，扛起来。 有纸巾，黄表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扛嘞，扛嘞，扛嘞，扛嘞，接里咣当。 哎，锣也掉地下了。 不知此马是谁家？ 嘿嘿，好枪！ 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 哎，这又出来了。 扛起来是扛，你得咚咚咚咚。 怎么了？ 天之冬，卖黄表不见回转，一个俩仨， 一个俩仨， 倒将我秦时宝两眼望穿。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知，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疯子手，您要注意啊。 带我出门去看呐、 啊，走啊！ 扛且扛不累，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 吗？ 此马是黄标， 得开口四蛇飘， 得。 这浑身无精气， 对对， 这四体无杂毛。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 啊，好马呀！ 啊啊， 好我马爷！ 嘿啊，这位壮客，壮客呀，壮士。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好马，人人敬爱。 但错一件呢？ 哪一件呢？ 脑袋无忧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他镖头瘦不消。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请至黎民， 请。 看，看，看，看，看，你俩人踩大蛋上了是怎么着？啊，不要紧的，看。那么坐着累得慌不累得慌啊？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什么呀？ 人熊，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本不是此地人士。 哪里人士？ 法国人士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山东李成县人士。 山东李成县毛有一好友，兄台可从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姓秦名琼，字世宝。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何出此言？ 此人落魄得很呐。 哎，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不才就是在下。 啊？ 怎么着？ 你是秦二姑？ 不敢。 是道， 有法的不敢。 请来上座呀！呱呱呱呱呱呱！ 这儿轰鸭子来了。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高凤山先生、侯宝林先生和刘宝瑞先生三位相声前辈名家联袂表演的这段群口相声啊，我们传统作品里开门柳的段子卖马。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曲艺作品中啊，和马牛羊鸡犬豕三字经里介绍的这六畜有关的作品。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今晚的9:30，在晚间版的开心茶馆节目中呢，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